咁样做咧，就是修菩提修菩提而得呢个失而罪，不起就堕落，不净就有障。嗱，呢啲咁嘅经文咧，二十几段文里边都有嘅，所以有阵时咧，我就隔几条就略为解释下，其他咧我就略过就算啦，为了争取时间。那市亦反卖斗秤，就不平戒。第十九，个若优婆生、优婆夷受持戒，要位于生命；若作市亦斗秤卖物，一说戒已就不得前疆。舍贱就趣贵，斗秤就量物，任钱就平用，如其就不平，应与令平。若不如是，是优婆生、优婆夷得失而罪，不起堕落，不净地有状。嗱，咁呢一条咧就系讲我哋啊买同埋卖嘅时候咧，咁啊一定咧要公平，唔可以啦吓，呃秤啊固然系唔可以啦，呃房亦都唔可以。而且咧，我哋讲好价之后，你就要卖俾人，你就唔可以咧，第二个人睇到嗱。我就出多价帮你买，你就变咗咧放弃咗原先咧答应卖俾人嗰个人，你就将佢卖俾呢个出高价嘅人，咁啊都系唔得嘅，都系犯戒嘅。佢话若优婆生、优婆夷受持呢个菩萨戒之后啊，就位于生命，为着自己呢个身体或者系性命。咁咪要谋生啦，嗱咁啊谋生你就做生意啦，个若作市役，即系若果你做啊，响呢个市场贸易啊，即系一买一卖做生意嘅啦，嗱咁啊斗秤就卖物，佢话一说价已就不得前疆，舍贱就卖贵，嗱咁呢句嘅经文咧。就是说呢、这个受咗在家菩萨戒的人，你做生意是卖嘢给人哋的，即是你将嗰啲货物是卖给人哋呢方面的。佢话若作市役，若果你做呢个市场上呢、这个交易卖嘢给人哋嗰种生意咧，个斗秤就量物啦。嗱，斗师乡下就用斗嘅，所以家下都是就系、是、我哋买米。就是用斗量的，那咁啊卖米的人咧，佢量呢个斗咧，佢都有好多技术噶、哦。如果你懂得去量嘅咧，真系悭翻好多米嘅，即系俾少啲人哋嘅。咁所以呢种咧，如果受咗菩萨戒嘅人咧，你就唔可以取巧啦，你就真系要实实在在量每一斗米俾人，咁啊先系公平。嗱，秤咧就系、是、好似我哋买菜啊。或者亦都包括买米啊、买油啊，嗱咁啊，旧时就系用秤嚟称嘅。咁我哋称嘢卖俾人哋嘅时候咧，咁啊亦都要足秤，就唔可以啦吓。咁啊称少俾人哋，呃人哋嗰个斗同埋秤，但卖物啦，将你自己个铺头摆咁所有个货物啦，去用斗量或者用秤称啊卖俾人哋嘅时候咧。他说一说价已就不得前却，为什么呢？即是你说一旦你讲好这个价钱，你就遇到有一个出高价的人呢，你都不可以接受。他说不得前却，你就不可以将前一个人你答应人家地呢，这种价钱是卖给人家的，但是有人出高价呢，那你就一般人都是说等人买呢个高啲嘅咧，但系如果你原先冇答应卖俾人咧就可以，但系如果你预先咧，你答应一个价钱卖过俾人哋噶啦，不过货就未曾俾人，只系讲好价钱啫。咁啊，既然咧你讲好价钱，你卖俾呢一个人，等到后来即使有人出高价，你都唔可以嘛，佢就不得前却，你就唔可以将从前咧你答应卖俾嗰个人咧。嗰种价钱咧，你就唔卖，咁啊推却，我又不得前却。咁啊，即系话咧，原先你嗰啲米或者菜啊，嗱咁啊一蚊银钱一斤，你就答应卖咗俾人哋咯，不过未曾俾货啫，你已经讲好价钱，答应唔系一蚊一斤嘅，咁啊，但系突然间有个人行埋嚟，啊啲米啲菜唔错啊，几新鲜啊，几靓啊，啊我俾个过二一斤你，咁啊出高价多咗两毫子啦。 但是你就不可以卖给这个过儿，因为你原先呢就是答应了呢在先那一个人，你是一蚊银钱一斤都卖给他的，你就不可以突然间遇到后来的人出高价给过儿，你就卖给这个过儿，就不卖给你的一蚊，是不可以的。我说舍贱取贵是不可以的，舍弃这个原先给你一蚊所谓价钱低贱一点的人，而取向后来这个给你过儿银钱所谓出高价的人，是不可以的。即是如果你在先呢，你没得同某一个人那个价钱是一蚊卖给人家，那你以后呢那个人来他都是属于第一个人来，他就给你几多钱你卖给他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原先呢你答应了某一个人是一蚊一斤的，那么即使跟住有人来出高价给你过二一斤，你不可以卖，你不可以将从前答应一蚊卖给那个人呢你将他推却，你就卖给你的过儿，是不可以的。如果这样去卖给人家，受了在家菩萨戒的人都是属于这个犯戒的。好，所以这几句经文呢就是属于是卖的给人这一方面的。那么向下这一段呢就反过来了，就是你去买物。那么如果你去买东西那时候呢，你遇到对方他不公平，即是对你有所欺骗，又或者是呃秤，又或者是呃磅，又或者是呃你的价钱，但你就不要说呢哎呀我们忍耐这么多啦，那么当是蚀底跟他结下缘，那么都不行。你应该要当面告诉他，你的豆量得不够，你的秤呢秤得不够，你的价钱呢也都不多不少呢攞贵一点，你应该你要点出告诉他，你不可以就这样就接受，如果你就这样接受了他的，那么也都是犯戒。所以说斗秤就量物，就任钱就平用，他如其不平就应与令平，他若不如是呢就是下面所说的优婆塞都是犯戒的。那么斗秤就量，大家知道用斗或者用秤去量呢那种你要买的物件，他说任钱就平用，就是根据从前所说的所谓我们买东西给人家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公平，不可以有所欺骗。我说任钱就平用，他如其不停，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卖东西给你那个人他不公平，那你应语就令平，你应该用这个语言，即用个口呢告诉他你不是挺公平的，你的斗量或者个秤来称，你称给我的东西量给我的东西你不公平，即是对我呢是有所欺骗了，普通说的即是找了我的笨了。咁如果佢唔公平嘅话呢，个如其不停就应语令平，应该话俾佢听你就公平啲咁多，你唔好以为我唔声呢就比较好稳笨，你就量少咗称少咗俾我，你唔可以，我知道你啦吓，对我唔系几公平，你哋应该呢要话俾佢听，我话应语就令平，佢话若不如是啊，假如你受了在家菩萨戒的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你知道对方这个秤或者这个斗呢有所不公平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他，如果你不告诉他呢，我若不如是你不是这样告诉他的呢，那都是犯戒的。他说是忧婆生忧婆亦得这个失意罪，不起就堕落，不正地有状，就非是非处行欲戒就第二十。所谓若优婆塞若可以受持戒已，若于非处非是行欲，是优婆塞优婆得失意就不起堕落，不正地有状。那非是非处行欲戒呢就第二十条。那点样叫非是行欲，点样叫非处行欲呢？行欲啊，就是男女间或者夫妻间佢所行呢个房事啊， 就是他们夫妻间，俗语说他们二人世界是他两个人的事，其实应该外人呢就无权干涉的，亦都不是那么容易先于一口来就去讲的。加上非时非处呢，就是他行欲的时候啊，不是呢这个时间去做，即是这一个时间呢他不可以做。那什么时间呢？好像初一啊，十五啊，或者呢是斋期啊，或者是菩萨圣诞啊，或者父母的寿辰啊，那么这些这样时间之内呢，就应该是停止这个男女间所行的欲事。如果在这些这样时间之内啊，你做你男女间的欲事呢，就是犯戒的，所以非时行欲就犯戒了。那非处呢，这个就非处呢，那例如你在这个佛堂，那或者呢在这个所谓呢大众的地方，或者呢是有佛像的地方，这样呢你去做这个男女的欲事呢，咁你叫做非处，唔係行欲嘅地方嘅厕所，你喺嗰啲地方呢去行欲啦，咁当然就犯戒啦。咁即係话呢，呢个事呢个处，我哋行欲嘅时候呢，你要选择呢要正確，如果唔係呢都是犯戒的。个药优婆塞优婆受持戒意啊，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以后，个药于非处，即系唔系行欲之处；非时，即系唔系呢个行欲嗰个时间啊。你去做呢个行欲之事咧，就系优婆塞优婆二得呢个失意罪，不起堕落就不净有状。就相古不输就观碎戒第二十一，就以优婆塞优婆夷受持戒已，相古反埋不输观碎，道气去者是优婆塞优婆夷得失已罪，不起堕落不净地有状。嗱，咁啊呢一条戒咧，应该咧一般做生意嘅人咧都好容易犯嘅。嗱，我哋俗语有话，逢系每一门生意，佢都梗系有两盘数嘅。嗱，咁啊一盘数就俾政府睇嘅，咁啊一盘数就系俾自己睇嘅。嗱，咁呢啲问题只要做生意嘅人都明，咁啊即使唔系做生意，佢一般嘅常识咧，应该好多人都知嘅。嗱，商股即系坐商行股啊，亦都包括你做生意，做任何一种生意嘅人。就不输就官税啊，输就是输出，官税呢即是这个官家的税，全世界不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啊，我们在那里做生意啊，不论你做哪种生意，总之是合法正常的生意呢，我们都要纳税的。你做多少钱生意就要根据当地这个官府呢纳百分几个税，你就不可以瞒税。那么如果瞒税的话呢，那么即使你精明，法律都找不到你的痛脚，但这个因果呢你都逃不了的，你就变成呃政府的税呢，那么都是属于一个犯戒的事。所以说相古不输官税呢都是犯戒第十一条。他说若优婆塞优婆夷受持指的在家菩萨戒以后啊，个相股就反卖，那咁啊做生意，那股咧就系属于啦，系股下嘅，即系可以讲嗰啲批发嘅，嗱反或者卖，如果你唔输呢个官税啊。你唔纳唔完呢个官税咧，即系你唔完税啊，唔纳税啊，都系属于犯戒噶。个道气就去者嗱道，如果我哋唔纳税咧，就系等于咧系偷盗啦。当然人人都纳，不过你就唔纳十足，咁啊即系咧你就盗咗呢个政府嘅钱一样，咁啊佢就盗。 那棄去者就有啲人喪性都唔納税，佢就走咗去都唔翻嚟啦。不道棄去者，如果我哋咁樣做法咧，受咗在家菩薩戒嘅人咧，都係屬於犯戒嘅。佢話是優婆塞，優婆夷啊，得呢個失意在不起墮落，就不淨有狀。個犯國際戒第二十二。嗱，咩叫做國際咧？就係國家制定嘅法律，如果我哋唔遵守係犯戒嘅。嗱，乜嘢叫做國家制定嘅法律咧？其中咧最普通一種，例如好多國家，我哋嗰啲男仔咧就要當兵嘅，啊，女仔就未必，但係男仔咧好多國家咧，有啲就話滿十六歲，有啲就滿十八歲。呢个只是每一个国家所制定的不同，但是原则上呢，男仔都要当兵的。好像美国旧时呢就一定要当兵的，你凡是在美国出世或者你在外面移民去的，你如果你入美国籍呢，那就要当兵的。你入籍的时候他问过你的，你愿不愿意呢为我们这个国家呢是当兵。如果你话唔愿意咧，佢就肯定系唔接受你噶啦。咁啊，如果你愿意，咁啊好啦，你肯愿意为我哋国家服务啦，咁啊先至接受你咧，咁啊入籍。嗱，咁啊，如果有好多嗰啲宗教嘅传道师啊，咁啊佢都唔识得打仗，咁啊或者年纪又大啲啊，都唔可以受军训，咁啊点咧？当然你当兵咧就唔一定去打仗嘅，你又可以服务。嗱，咁啊，如果啲传道师咧，你就可以喺个军队里边咧系传道，讲下咧所谓呢个宗教嘅道理嚟到咧化道咧。嗰啲軍隊嘅人亦都可以，咁啊，總之咧，你有啲咩嘅本能，即係技能啊，可以幫到咧，響呢個軍隊裏邊服務嘅，都可以，就唔一定咧，真係當兵要上前線打仗嘅，咁啊，說不定你入籍嗰陣時，根本就太平盛世，唔需要打仗啦。咁起不善，你咪唔使当兵，唔系你一定受军训，亦都要入呢个军队里边受训。只不过咧，唔系打仗，你就唔使咧去打仗嘅啫。但系亦都要服务。你本身系做乜嘢嘅职业嘅？例如你做医生嘅，咁你喺军队里边咧，你咪帮人帮手去医人咯。你咪做军队嘅医生咧，就随你个人的职业呢可以帮到呢个军队里面呢去服务都可以。嗱，咁啊呢啲咁嘅法例呢就係国家所制定嘅，除此之外有好多好多要我哋嗰啲人呢係为呢个政府服务嘅，係国家所制定嘅法律。嗱，咁既然係国家所制定嘅法律呢，我哋应该呢就要遵守。尤其受咗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善女人啊，系唔可以咧，系违反呢个国家所制定嘅法律。如果你犯咗国家所制定嘅法律，你唔遵守去做咧，咁啊都系属于犯戒噶。佢话犯呢个国际戒。个若优婆塞、优婆夷受持此个在家菩萨戒之后。佢若犯國際，若果犯咗呢個國家所制定嗰種嘅規範咧，你唔去遵守、唔去做咧，都係犯戒噶。佢話是優婆塞、優婆夷得呢個失意罪，得起就係墮落，墮落當然就唔會上升起啦。咁啊，不淨就係有作，你個心咧。有咗你嘅染污系犯戒，咁就唔清净，唔清净所作都系属于呢个罪业之因啦，将来就难免受呢个罪业嘅果报嘅有状。佢话得身食不先供三宝戒第二十三，佢若优婆塞菩提受持戒，若得身供果裸菜鱼，不先奉献。供养三宝，先自受者，是优婆塞、优婆夷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状。嗱，呢一条戒叫做得身食，身食咧就系话啱啱咧系出世嘅。嗱，例如 最近呢嘅生果就有荔枝啦，应该香港澳门都有㗎啦，係啱啱新出炉嘅可以讲啦。嗱咁如果我哋买到嗰啲荔枝呢，即一般人就梗係食啦。如果我哋信佛，或者你住喺呢个佛堂里面，或者你屋企呢供到一个小佛堂，即係有佛菩萨供奉嘅，咁我哋无论买到乜嘢返嚟，就是、未食之前，我哋一定呢係先供养佛。咁如果我哋得到呢个新买返嚟，或者啱啱新鲜出炉嘅，到时呢未曾到呢个时节就冇得买嘅，要到呢个时节先至有得买嘅。咁你买到呢啲呢所谓新鲜出嘅食物啦，你唔先先呢供养佛，发生三宝呢都系属于犯戒。咁你乜嘢叫做新食呢？咁下面经文就有个若优婆塞，优婆夷啊，受持子个菩萨戒又，佢若得新谷，新谷呢就系到呢个夏季，应该呢，如果以我哋中国以农立国呢，应该家阵时嗰啲禾啊开始熟噶啦，咁啊熟咧就要割咧，要打出嗰啲谷嚟。咁啊，晒得佢干干先，就磨咗嗰阵壳去蒸嗰啲米嚟到煮饭食。嗱，咁啊呢啲都属于咧系新嘅谷啦，啊，即系就嚟有所收成啦。咁啊，我哋咧割咗嗰啲谷，磨咗之后，嗰啲米佢煮成嗰啲饭咧，咁我哋先要供养三宝，咁叫做新谷。嗱，新果咧一年四季啊都有生果嘅。咁即係啱啱呢个季节呢出呢一样生果，咁我哋买到返嚟之前呢就应该先要供养三宝，就唔好一买到返嚟呢都未曾供养三宝，你就自己先係食咗啦，咁都係属于呢唔恭敬三宝係犯戒嘅。新螺呢，咁法华经有一个叫做果螺，新果就是属于这个生果啦，这个螺呢就是属于一种呢在这个藤里面拉上去的。例如好像菩提子啦，就是有条藤，咁生啊生啊生到好高啦，嗰啲藤里面呢就是、一嚿一嚿嗰啲菩提子，亦都包括好多其他凡是藤拉上去而有呢个果实的，就名为叫做新螺啦。咁新菜呢，菜即係話你一年四季呀，唔論乜嘢新鮮出嘅菜，即係啱啱呢你買返嚟，就或者啱啱你自己種，啱啱呢就係割下嚟，咁新嘅菜呢你應該買到返嚟呀，煮熟呢亦都先要供養三寶。魚就係屬於乜嘢呢？係凡係喺呢個根下面長大嘅。嗱系乜呢？例如好似啲萝卜，如果大家识得种菜种地嘅人咧，就知得嗰啲萝卜撒种之后咧，咁佢就爆芽咧，佢有啲菜叶啦，咁啊生出嚟。咁啊当然啲泥里边有根噶啦。咁啊如果密个头咧，我哋就掹梳嗰啲咁嘅菜仔嚟食，掹到梳之后啦，唔怕伤壁啦。咁啊响泥下边嗰啲根咧。经过一个时候，你又淋水，你又放肥，又掹咗嗰啲草咧，咁佢喺泥下边啲根咧就慢慢向下边生啊，生得深啦，佢就慢慢就肥，慢慢就长大啦。咁所以嗰啲萝卜咧就喺呢个泥里边嘅，就唔系咧同嗰啲瓜咧就挂喺呢个树上边呢、这个藤上边嘅。呢种凡系喺呢个泥下边嗰啲根由根咧长大。咁先至成为呢一种嘅瓜，好似萝卜啊，例如嗰啲心薯啊，我哋平常煲汤嗰啲心薯呢就係、是、一样啦，佢就唔係生喺外面啊，佢係嗰啲薯嗰啲根呢喺呢个泥下面啊，咁佢生到咁上下心啦，佢就自己就会肥啦，嗰啲根就肥肥咁大咗，咪成个都係心薯啦，心薯有红色嘅，有白色嘅，颜色不论点都是在这个泥下面生长，由那条根慢慢肥大而成的，那这就叫做鱼， 是泥里面呢生长成为成个的，好像番薯芋头都是一样，它是在这个泥里面呢是长大，亦都在这个泥里面生长的，我们日后都在这个泥里面挖出来吃的。这些就是它们鱼在地底泥下面的根呢是长大的。如果我们得到这些所谓新鲜的番薯也好，芋头也好，萝卜也好，心薯也好，乃至其他一切啊，凡是在泥下面的根长大的吃得的，那我们得到之后呢应该要在先要供养这个三宝。那么如果我们受了在家菩萨戒的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你得到这些这样新出的食物，或者刚刚买回来的食物你煮好，就或者不用煮的，如果你买了回来你不先将它煮熟或者不用煮的来到供养三宝，那么自己先吃的都是属于犯戒的，那么对这个三宝就不尊敬了，你就没有了这个恭敬心，就没有了这个菩提的慈悲心，因此都是犯戒。所以就不先奉献供养三宝，你不在先是奉上献上去供养这个三宝，都是属于犯戒的，先自受者先自己受用的，就是这个优婆塞，优婆而得这个失以罪，不起堕落，就不净地有作。他说生不听说法，设自作戒，第二十四啊。他若优婆塞，优婆而受持戒已，生若不听说法，赞叹设自作者，是优婆塞，优婆得失以罪，不起堕落，不净地有作。嗱，咁呢个经呢个题目咧，我哋唔使解住，先讲呢个经文里面。佢若果话呢个优婆塞、优婆夷受持戒已，你发心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以后啊，个生若不听说法系一件事，底下呢个赞叹咧又一件事。咁所以呢个题目里边咧，只系讲生不听说法。但是就没有讲这个赞叹这件事，所以我这下就不先讲这个经题，就只是讲这个内容就比较详细一点，因为是两件事来的。他说如果这个优婆生、优婆夷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那么很多在家人讲经说法的，尤其是今日这个佛教呢，除了出家人弘扬佛法讲经说法之外呢，那么也都有很多居士在家人呢讲经说法讲得很好的。其实四宗弟子呢都可以讲经说法，但是最紧要有一个原则，不要得邪知邪见，不要成日讲那些神神鬼鬼怪怪的那些东西，总之是讲佛法呢都可以接受，都是应该要做的。那么始终话生若不听说法，即是有些呢所谓啊，他虽然是信佛，亦都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那么如果他对这个佛法不是说很认真有研究，那么即使他明白多少都是个皮毛，至于说全部经主要的道理呢他不是几明，那么不是几明呢，如果跟人家讲呢就很容易误导人家地啊，所谓的走入了这个歪曲之路。所以依照这个四众弟子的层次来讲呢，以男众女众出家为先的呢，所以不论任何这个居士他可以讲经说法，但是一定呢要得到这个老前辈的出家者要同意， 要許可，因為佢知道你嘅程度到到邊一度，嗱咁啊由佢同意，認為你咧係夠份量，係夠資格可以個弘揚佛法，你先可以去。嗱咁啊，如果唔係啊，你自己一知半解，唔可以得到呢個圓融嘅道理嘅話，如果出家人唔許可你去講，咁你就自己一定要去講嘅咧。咁啊，屬於犯戒嘅話，身若不聽說法，即係呢個出家嘅長老、出家嘅前輩，亦即是話佢精於呢個佛法，佢知道你嘅程度有限啊。如果咧你要去講經說法、弘揚佛法，如果佢唔批准，佢認為唔可以嘅，你偏偏你自己咧违背呢个长老嘅指导，你就能讲经说法，所讲或者唔正确，或者即使系正确，呢个道理咧唔十足、唔完全，咁啊都系属于犯戒嘅。佢话生若不听说法，你去说法，咁啊犯戒啦。嗱呢个赞叹咧，嗱本嚟赞叹咧都系一件好事。例如某一个人，咁啊佢中意放生，嗱我哋值得赞叹啊！赞叹系一放生系一件好事，我哋应该要赞叹。嗱，例如某一个人佢中意念佛，发愿求生西方咧，咁亦都系一件好好嘅事，我哋应当要赞叹。嗱，咁啊呢种赞叹咧，佢有一个实质，佢真系有咁样嘅功德。他有这样的好处，他真的去放生，他真的念佛求生西方，所谓眼观鼻，鼻观心，念念都是念阿弥陀佛，是一件好事。那么自己即使做不到，我就对于这些老修行呢，那么应该要赞叹。所以赞叹呢是一件美德，是一件最好的事。那么为什么你说赞叹都是犯戒呢？就是说言过其实，即是说他没有做这件功德事，他没有完全呢去做这一件如法的佛事。那么一般人都见到，哎呀你又挺好啊，你又很难得啊，就变成呢就谬赞了，变成就言过其实呢，就赞叹得过了龙。所以呢个社会上呢亦都有好多呢啲咁嘅人㗎。咁即係过分一个赞叹，冇咁嘅德你赞叹佢有咁嘅德。佢冇咁嘅学你赞叹佢有咁嘅学。佢冇咁嘅修持你赞叹佢有咁嘅修持，好似了不起不得了咁㗎。咁就变咗得过分嘅赞叹呢就唔係一个美德啦，就係、是、一件坏事。咁如果俾你讚嗰個人，佢自己慚愧，唉，我冇咁嘅德，我冇咁嘅學，我冇咁嘅修持，你唔好讚啦，咁都又可，因為你咁樣讚佢，佢自問咧，佢完全冇咁嘅德，冇咁嘅學咧，佢好慚愧，佢又馬上精進，加倍用功咧，咁就又好事啦。咁最弊咧，有啲人咧就好想爭出位嘅。你只要都赞佢两句，都真系嗰啲头发都敷喺度咧，头发都直接升上嚟嘅。嗱，咁呢种咧，因为你自在咧争出位，冇咁嘅德，冇咁嘅学，冇咁嘅修持，其实咧你唔赞叹佢啊，佢都想你赞叹佢，佢好响人前咧表露啊！嗱，人哋都赞我，都话我有咩好咩好咩好，点解你唔赞叹我啊？佢都已经咧好想人家嚟赞叹。咁加上你家咧，唔多唔少啊，有啲咧所谓捧捧地咁样嘅成分咧，唔值得赞叹，你又去赞叹佢啦。嗱，如果受咗在家菩萨戒嘅人咧，就唔应该有呢啲咁嘅事干发生啦。所以话咧，如果啊呢、這个人唔值得赞叹，你咧言过其实，你去赞叹佢啦，佢话切自作者。即是不得到这个出家的男众女众，即是长老前辈啊，来都答应你去赞叹呢，你就乱咁去赞叹，都是属于犯戒的。都说切而作者，即是说动不动呢，不听人家的劝告， 你有多少捧捧地咁嘅心态去赞人哋咧，咁你就犯戒啦。嗰个是忧婆生，地忧婆而得失意罪，不起堕落就不净有状。嗰个在五中前行戒第二十五，个若忧婆生忧婆受持戒以道路，若在比丘沙弥前行是忧婆生忧婆而得失意罪。不起堕落就不净有状。嗱，咁啊呢一条嘅主咧就五众啊，五众嗱，男众出家，女众出家，即系受咗出家戒嘅为原则啦。与共咧系呢个沙弥，沙弥嚟咁啊四众咯。嗱，咁啊再加一众咧，就系男众冇嘅，系女众先有，佢就释迦摩罗。咁啊，中国话佢就学法女啊。即是他啦吓，来到想出家，咁啊，但系咧，佢又或者未到年龄，就或者啦吓，佢只系出咗家剃咗头，但系佢未曾受戒，佢就正在咧呢、這个时候啊，佢就好啲跟嗰啲师傅或者师叔师伯或者嗰啲长辈咧，向住学嘢或者学经，就或者学唱念，就或者学呢个早晚典，呢啲名为叫做学法女啦，佢哋释迦摩罗嗱，咁啊加埋呢个受过戒嘅比丘尼。或者未曾受大戒，只是受呢个沙弥戒嘅沙弥沙弥尼，咁啊一共就五众咯。嗱，咁啊现在话在五众前行戒咧，就话如果我哋啊一个普通嘅佛弟子，一个普通嘅所谓佛教嘅信徒，如果你同呢个五众行嗰阵时咧，你一定咧要响呢个五众之后嚟得行。你就不可以呢是超越这个五众之前，在这个五众之前呢去行。好像我们去受戒，那些师傅都教的，他说如果你在这个戒堂里面受戒，或者你有事一旦离开了这个戒堂，不论你在这个道场里面任何一个角落地方，你迎面而来的见到那些老戒的出家者，你都要企埋一边，合起个手掌，咁啊让佢哋先行。你然后先等佢哋过咗，你先好行。你唔可以同佢啲大摇大摆咁啊迎面咁啊碰过佢哋行，更加唔好咧。你原先就跟在佢后边行嘅，后来见到佢行得慢啲咁多咧，你就马上爬头咁行喺佢前边，呢啲都系唔得嘅。从呢个礼貌上咧，绝对系讲唔通啊！自己系唔对噶，所以佛法咧就系最讲呢个礼貌，系最讲呢个礼仪。呢个辈分咧亦都分得几清楚噶。晚辈咧就绝对唔可以超越过呢个长辈。所以如果我哋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善女人啊，如果你受咗戒之后啊，啲道路就系我哋嗰啲马路啦，嗱咁啊或者嗰啲骑楼啦，咁啊道路啊行嘅时候，若在比丘即系男众出家受咗大戒嘅，包括就比丘尼即系女众出家受咗大戒嘅比丘尼，嗱沙弥就系男子出家未受大戒之前。只是受了这个沙弥十戒的，那就叫做沙弥，亦都包括这个沙弥尼，就是女子出家未曾受这个大戒，只是受了这个沙弥尼戒，那就叫做沙弥尼。再加上这个释迦摩罗五众前行，你在这个道路之边啊！你遇到呢个比丘尼、沙弥、沙弥尼、释迦摩罗，你见到佢哋咧，你唔跟住佢哋后边行，你一定要爬头啊！咁啊，行喺佢嘅前边，都系犯戒噶。佢话是忧婆生，忧婆得失以罪不起堕落，不净有状。嗱，咁啊，在有一个情况之下，你可以嘅。嗱，咁啊，例如你同呢五类嘅人出街。咁你睇见前边咧，咁啊修整马路，而且嗰啲道路咧系凹凸不平。嗱，你为咗善意练得呢个五众嘅佛弟子咧， 在那些危险的道路，或者扭亲屈亲或者跌亲，那你自己呢快快脆脆先看看那条路可不可以行，可以行才让他们前行，不可以行即是叫他们退后，免得他们跌倒或者受伤。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就可以超越这个五纵前行。那么如果在一个平坦的道路之中啊，那你跟他们一起行呢，你就一定呢就先要给他们行先，你只是呢是跟在他的后面。所以说不可以在这个五纵之前行，是属于呢是守戒，你在这个五纵之前行属于就犯戒啦。他说若在比丘沙弥前行呢，就是优婆塞优婆得这个失意罪，就失了你这个发菩提心去受戒啊那种的心意，就不起堕落，就不正有状。他说生食就不公分戒，第二十六。那么生食呢，就是我们出家人啊，过堂吃饭。那不公分呢，就是这个行堂师傅啊，相信座上有很多人呢去那些大寺庙住过的啦，亦都呢试过这个过堂吃饭。那咁我觉得行堂师傅呢就分饭分菜㗎嘛。当然另外有个规矩呢，但是就唔係讲呢种规矩就唔讲啦。咁我真係我哋过堂一行一行坐得好好地呢，你唔使佢装饭唔使佢装菜㗎，你自然有个行堂师傅嚟呢係装俾你，你要几多佢就俾你几多，绝对唔会呢亏待你，绝对唔会话呢你要食佢唔俾你食。咁而不公分呢即係唔公平。例如呢今日呢所谓从龙嗰啲饭菜就好咗好多啦，比从前啦。即係我哋嘅年代啊，即係1947啦嗰个年代，4750年代嗰啲丛林呢都好艰苦啦。虽然有施主啊入寺门去供斋，例如供个豆腐斋咁啦，真係呢搞匀嗰个菜桶啊都唔容易搵粒豆腐㗎。这个都是真实啊。我们有一个说宝花生的咸菜汤。宝花生呢受戒时候呢没有只吃的咸菜。你想喝啖汤呢湿下个嘴呢，那些咸菜的汤有咸的有苦的有涩的。这些是从前的丛林的生活是这么苦的。那么如果这个行堂师傅他装饭装菜的阵子呢，咁啊，追咗一行一行经过啊，咁啊呢个系我老友记，嗱咁呢个系我师傅师叔师伯，啊咁呢个咧系我个好同参，咁佢就喺个菜桶里边咧，咁啊拣几啲好嘅俾你食，又或者咧，虽然咧个个都有咁好噶啦，都唔会话有所偏差，但系咧，总之忽起嚟咧，你中意食就忽多啲俾你，我唔中意你咧，咁啊随便忽啲俾你。咁呢就变咗分嗰阵时咧，就系唔公平。同你有关系嘅，你就俾多啲，俾好啲；同你冇关系嘅咧，就马马虎虎。咁啊，如果受咗在家菩萨戒嘅人咧，如果你当到呢一份职咧，就应该就唔可以咁样去分食嘅，唔可以咧去将嗰啲送菜啦吓去分俾人嗰阵时咧，系有所唔公平。我话生食。即是生众食的时候啊，你去装饭装菜，如果你不公公道道公公道道的平均呢，他给人家呢总之好的跟你有缘的你就给多一点给好一点，那么都是属于犯戒的，你优婆塞优婆受持戒意，生众就富食啊，在这个僧人之中呢你呢富给他们吃，这个富呢就分给他们吃的阵时个药偏就为师，嗱咁呢个系我师长，或者系我师傅，或者系我戒和尚，或者系我三师七正，总之系我个长辈都系叫声师傅噶啦，咁系我个师傅噶啦，咁就选择就美好，你就喺嗰个菜桶嗰度咧，系挑选啊拣择嗰啲又味道又好，呢、这个外表睇嚟咧。啲菜亦都好睇，唔论佢系外表 或者一个味道，你都选嗰啲好嘅俾佢哋食，或者系过分与者啊，本来一个人都系一碗就够噶啦。咁啊，但系呢个咧，你嘅师长、你嗰啲长辈咧，或者你亲近佢同佢有缘嘅，你就咧多俾啲佢，咁就过分，而家过分与即系俾啊，俾呢一个师长嘅咧都系唔得，就说明你个心咧唔公平。嗱，咁啊，菩萨戒咧就系讲平等，菩萨戒就讲慈悲。咁啊，唔单话咧，一般嚟讲啊，慈悲，我哋呢个人类啊，受咗菩萨戒嘅人，亦都慈悲咧，俾嗰啲畜生。咁啊，既然呢个慈悲心对畜生都要公平啦，何况啊，对大家嘅同参师有个同住者咧，咁啊，应该就唔好有所谓偏差啦。佢话如果对于自己嘅师长啊，偏心啊，选择呢个美嘅好嘅俾佢，就或者咧，明明大家都一碗啊，因为呢啲系自己嘅师长，你就过分俾佢嘅咧，都系犯戒嘅。佢话是优婆塞，优婆夷就得呢个失二罪，不起堕落，就不净地有作啦。嗱，咁啊，今晚咧就过咗十分钟，点解咧？嗱，因为下个星期就是香港回归啦，咁啊，因为29号咧礼拜我嚟讲咧，如果啊澳门好多人嚟香港啊参加呢个礼拜二嘅所谓7月1号嘅回归嘅庆典咧，恐怕有好多人去香港喺度买呢个船飞咧，就变咗都困难，所以咧我下个星期即系29号咧就放假一日，即系下个礼拜。